最终我会回来，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。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。

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想什么？还是那个地铁那条街哦？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 下着雨的夜， 很熟悉的街， 所有的感觉， 你没有那么热烈。 下着雨的夜， 心动的感觉。 刹那的视 线， 太多的理由， 太多的借口，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。 太多的画面， 太多的理由，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，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我 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 下着雨的街， 半提压到 散了下下下着雨的夜， 三一九号， 刹那的视线， 太多的理由都无法代替，太多的画面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。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 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 相遇的地点，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 所有混乱的感觉，就要的一切，太多一切，太多情节，太多伤痛的理由，让我无法拒绝。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 你很明白，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 那分手的夜，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 No no no no， 相遇的地点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 Thank you. 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一路走